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从弦乐队的作品到四重奏到小提琴协奏曲，其实我们听小提琴的作品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纯粹的来聆听这件乐器。当然这也是来自于苏联的小提琴家大卫奥斯拉赫的学生克里莫，他的演奏也是今天我特别向您推荐的，他来演奏的巴赫的三首小提琴无伴奏组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就是这样纯净的时间。 苏联小提琴家吉东克莱默，他的录音呢是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也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在1966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国际比赛第三名，从此开始扬名。在1969年参加蒙特利尔国际比赛获得第二名，同年呢在帕格尼尼国际比赛当中夺魁，第二年又在柴可夫斯基的国际比赛当中再夺魁，轰动世界。他的舞台演出因为和卡拉扬的合作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而达到了高潮。在1980年的时候，他移居西方。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个年份他的录音。 一样，克莱默也是世界上目前录制唱片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之一。几十年来，他曾经和包括卡拉扬、伯恩斯坦在内的众多的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还有各国优秀的交响乐团多次合作，为世界上多家唱片公司录制了大量从古至今的小提琴经典作品。那目前呢，他已经作为这方面具有卓越贡献的杰出艺术家而被载入到小提琴艺术的史册当中。而今天我特别为您选择的并不是他和某位指挥家和某个 优秀的乐团的合作，而是他的独奏，是他来演奏的巴赫小提琴五伴奏组曲。 Thank you. 很多的苏联的音乐家一样，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移居到了西方国家。他在1978年的时候开始移居到了法国的巴黎。他来到西方世界以后，应该说是真正迎来了他自己的演奏艺术春天。在西方艺术自由氛围的直接影响下，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尽情的展现。那在这些年当中，他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独奏音乐会和众多的指挥大师交响乐团的合作，很快就赢得了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而正是由于他是那种多少年才能很多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一位稀有的天才，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很多的奖项当中都成了光彩夺目的巨星。后来呢，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不同凡响的超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其实是因为他身上具有全面的艺术家的素质的。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这位在外表看起来瘦骨嶙峋，而且稀疏的头发当中会显露出高高额头的这位充满了棱角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演奏。而且我觉得像这种独奏的录音更能够让我们贴近小提琴家。

常麦丽，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苏联小提琴家克莱默他的演奏。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说他真的是一位超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大师。有人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说一说他的技术，他的左右手的技术都是非常娴熟完美，给人的感觉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乐曲，在他的演奏当中都不会出现技术上的问题。那他的运弓技术也是极为讲究的，声音的色彩、性格上的变化，还有在他的运弓当中都表现得极为的贴切和丰富。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小提琴组曲。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 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可能很多人特别的熟悉，不过呢，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是被誉为小提琴演奏的圣经的，就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为钢琴演奏的圣经一样，这些作品它在小提琴里面表达了所能演奏的一切的和弦，使用了几乎不可能演奏的对位技巧，它们也构成了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那在巴赫之后呢，小提琴无伴奏奏鸣曲组曲都很少人再创作了，是因为可能再无法逾越这座巅峰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巴赫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而他的演奏是苏联小提琴家吉顿克莱默，继续来聆听。 莫天生具有着自我的独立意识和我行我素的思考方法，所以呢，他在演奏当中对许多作品都有着大胆而且富有独创性的演绎的方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他来演奏的巴赫无伴奏组曲的录音，和前辈巴赫作品的权威谢林录音相比，就不难发现克莱默的处理是那么的新颖和大胆。在这里呢，他并不像谢林那样严格规范地再现巴赫作品的精神面貌，而是遵循古典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大胆加入了一些必要和合理的现代气息。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他俩演奏这个版本，就好像增添了许多新的生命力。